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点样决定决定论。咁其实就系讨论一个咧既艰辛又切身嘅一个题目，就系关于决定论同埋自由意志嘅。就是、我哋平时咧都可能觉得，啲嘢系咪整定嘅咧？系咪已经命中注定被决定咗佢一定会出现嘅咧？但有阵时咧，我哋又会觉得唔系嘅，啲嘢好似未被决定，系我自由意志決定佢係咁樣嘅，咁樣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嘗試做一個跨學科嘅討論，就係、是、從一個物理學或者科學、自然科學嘅角度同哲學嘅角度去探討呢個題目。咁我先介紹一下今日我哋人強馬壯，因為呢個題目實在太艱辛啦。我先介紹我哋嘅拍檔主持先，咁就今日扎咗邊嘅嚴肅啦。我望住有啲尷尬嘅，其實而家 因為我見到阿全之前好受歡迎嘅扎咗邊，我連續幾扎一扎㗎啦，而家。 哦， 睇下可唔可以追上到阿全嘅呢個步伐。 咁、okay. 另一位拍檔主持就係今季應該第一次同各位觀眾見面嘅 Man 姐啦，大家應該好掛住佢啦。 咁我哋見到扎邊唔敢扎㗎嘛。 今日亦都有兩位第一次嚟到哲學有偈傾嘅嘉賓，先介紹呢位先。呢位就係青藍，咁就係中文大學嘅哲學系嘅碩士啦。咁希望今日多多貢獻啊，因為我唔識嘅呢啲嘢。最後咧就係有真係好科學嘅主持人， 終於有得上嚟啦， 朱雲嚟到，咁同我哋做一個跨學科嘅對話。 我之前都 CU 嘅，我哋 喺今日係CU大集會。 咁我今日嚟做咩嘅咧？咁因為有志雲喺度啦，所以應該會講好多科學嘢嘅。咁我都有讀過科學嘅，讀到中三。 我都讀過少少哲學，我都讀過中三 嘅 喎，有讀。 我啲 physics 讀到中三嘅，所以我今日嘅角色咧就純粹係問一下問題，嘗試因為驚太深啊，啲觀眾跟唔到，咁就問多啲問題，希望解釋清楚咁樣。 唔係講下個人嘅安排就係、是，其實好多我哋特登哲學都揾翻啲咧，我哋係有少少理科背景啦，起碼雖然話唔算讀得多，係啦，譬如可能起碼去到 A level 啊或者 DSE 係讀到 止中三嘅， 係啦，唔止啊，係啦，咁細佬讀 free hand by 譬如我中七嘅時候咁樣，但都刻意安排咗朱文上嚟咧。做主持嘅，點解呢？就我哋驚都揾翻個文科仔喺度，即係咧確定咧，如果有啲文科人聽唔明嘅嘢咧，可以有個文科嘅代表喺度發問啊嘛，咁、所以就特登安排你上嚟嘅呢個。 同阿全爭都好辛苦嘅、啊， 揾次咁即係科學嗰個，我哋要揾翻你哋過嚟咧，又係又講下我哋啲嘢講唔講得明啲 啊？我純粹問問題嘅，所以今日就係咁誒，事不宜遲啦，不如先講下究竟咩為之決定論先，即係好簡單，嘗試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定義清楚究竟我哋今日想講乜嘢。是不是嚴肅定咩啫？ 唔係，我今日或者問下大家，搶你位嚟做， 嚟唔 係問下大家先啊！即係你其實覺得即係啲嘢有幾整定咧？即係如果有人問你，誒世事係咪整定嘅？你哋會點諗呢個問題？ 我自己做一個文科仔就覺得唔係嘅，啲嘢係好混亂嘅，或者其實隨機嘅，我自己覺得啦。即係阿全就會覺得。即係嗰啲伴侶嗰啲咧，就係命中注定嘅，我就冇呢個諗法嘅。 但係你呢個感覺， 都冇。 我呢個感覺都冇話好大。有啲人話，如果你冇覺得嗰個係命中注定嘅咧，嗰個係假嘅喎，嗰個愛情。你冇咁嘅感覺呵？ 亦都唔認同呢個理論。我自己覺得就好隨機咯啲嘢，你哋咧？ 但係咧，其實對於好多人咧，特別一啲可能我哋細個學科學嘅時候咧，我哋成日會覺得譬如你打桌球啦。咁你會見到咧，你打嗰個波出去，佢撞到其他波咧，咁、那個波會一個接一個撞其他波。咁你好似見到咧，每一個事件或者每一個行為，佢好似係基於一個因一個連續住一個，咁好似俾到我哋一個有所有嘢應該，如果你由一開始個因係決定咗，咁你後面就接住一個連住一個，咁又會決定埋後面嘅結果咯。 呢個講法就即係同我哋日常生活嗰個經驗有啲唔匹配，我估係。即係你鄭志雲問我哋日常生活嘅感受啊嘛，即係正常生活，我估大家覺得似乎唔完全係整定啊，即係嗱有啲係整定嘅，我估，但係仲有好多唔整定嘅位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咩都整定啊，你讀書就唔使咁努力啦，因為考試整定咗啦。你翻工唔使咁努力去擦你老細鞋啦，因為升唔升職整定咗啦。但係如果 man 之後先我講法係啱咧，又似乎某意思上啲嘢係整定，因為我估依個引申落去就係哲學中有個講法叫做 causal determinism， 即係因果決定論，就係、是、喂大家可能似乎都 OK， 我覺得就係、是。你覺得凡事有因有某個因咧，就某個果啊！即係基本其他 condition 唔變啦，當然係嘛？頭先講打士碌架嗰啲 case， 就係個波基本係咁樣撞落去，這個角度呢、這個速度，其他嗰啲所謂初始條件唔變咧。喂，你打萬次咁樣撞落去咧，個下一次個波都要咁樣走位嘅喎。咁呢個講法就係似乎咗有某啲因就決咗某啲果。 係啦，而似乎就係話唔好理話係嗰啲台唔台波例子啦，係似乎有啲 pattern 嘅。 甚至乎背后有啲定理嘅，系掌管住呢个因果嘅。咁於是乎我哋就認為自己可以呢透過掌管咗一啲 pattern， 咁然後就可以呢見到呢個因嘅時候呢，我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後來嘅果咁樣。 係啊，冇錯。而個麻煩位就係呢，即係推到最盡啦，即係人最鍾意做一樣嘢就係、是、喂，如果打台波係咁，任何啲世界其他事都係咁，推到最盡可以諗㗎喎，呢、這個因點解你最初會有呢個因啊，就再有個因㗎嘛，而嗰個因要決定咗呢個因就有果。呢、這個因可以再問，又有下一又再之前嘅因，決定咗個因會發生。咁啲在人就成日諗就係、是，喂，問下就好大鑊啦、嗯。就係原來呢個世界上咧，由有時間開始，第一個事件發生嘅時候咧，就所惡因為嗰個事件作為一個因咧，就一定會發生某啲果。嗯、而嗰個果咧，又因為發生咗啊嘛，又因為有啲初始條件唔變，又一定會引著後邊嘅叫下一個果。嗯、於是咧，甚至有時咁樣講啦，由宇宙大爆炸開始嗰一刻，有第一個 event 開始出現咧，就已經決定咗咧咁多年之後嘅今日，我喺呢度。會發生呢件咁嘅事，因為嗰啲因果關係唔變嘅，我哋有時叫做即自然法則啦，係啦，決定咗啲因果規律之後咧，就去到呢一刻，某件事好似其實整定咗嘅，就會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嗰個經驗好唔匹配，就我哋以為有啲嘢未整定，但係其實有啲嘢咧由盤古初開始咧已經決定咗係會發生，我哋走唔甩㗎啦，咁呢個我哋叫決定論啦，就係嗰啲嘢係俾啲之前嘅嘢決定曬，佢唔可能唔咁樣發生。 喂，青藍，你有咩 comment 啊？咁樣？ 我補充少少嚴肅啦，因為咁樣呢、這個因果決定論咧，其實我哋一般覺得啊，如果我哋有自由意志嘅咁樣，我哋就有得揀啊嘛，我可以做 A 或者唔做 A 咁樣。咁但係如果頭先阿志宏或者嚴肅講得啱咧，就係我哋好耐之前嘅嘢，甚至可能係喺宇宙大爆炸嗰刻咧，嗰啲初始條件係點樣咧，已經決定咗我哋今日可能喺度做緊節目嘅話， 或者你講邊一句説話都好似被決定咗，係 啦，就好似我而家喺度講緊我講緊呢個説話咁樣，咁。會變成咧係你以為你有得揀，有得揀嘅意思即係我可以今日喺度坐喺度做節目，或者我可以今日唔喺度做節目咁樣， 喺屋企打機咁樣， 喺屋企打機咁樣啦。咁但係原來咧喺宇宙大爆炸嗰刻咧已經決定咗我喺度做節目喎。咁所以我哋平時覺得咧自己好似我可以揀唔做，其實唔得嘅，因為照計宇宙大爆炸出現嘅時候，你係未存在噶嘛，你未出世噶嘛，咁、你。決定咗做節目呢個決定，或者你今晚決定係食雞扒飯咁樣，呢、一個已經喺嗰陣時已經決定咗㗎，你冇得揀唔係嘅，因為Given 之前嗰啲之前嘅初始條件啦，物理學嘅定律啦咁樣，如果呢個世界因果決定論係真嘅話咧，我係冇得揀嘅。咁呢個就好似變得係我哋覺得自己有得揀咧，係一個錯覺嚟嘅。實際上我哋係冇呢個咁樣嘅選擇。 咁、所以用翻 Man 姐一開始嗰個例子就係、是，其實人同嗰個波冇分別，係嘛？就好似你話個棍篤落去嗰下，可能就係宇宙大爆炸嗰下咁，就決定咗我哋跌入邊個窿噶啦。已經，我哋唔係揀，即係你唔會覺得個桌球上面啲波自己揀佢去邊個窿，邊個我要尾袋咁樣，即係佢，即係你唔會噶嘛。 即係平時咧，奧蘇利雲咁勁，就佢想同啲波溝通啊嘛。佢啲波會聽佢講去尾袋啦， 你去嗰度，你去嗰度。 所以我哋都一樣咯，即係我哋係冇得揀嘅。同埋第二個想補充，所以同坊間可能一般話整定有時有啲歧義嘅，即係整定可能 assume 咗預設咗一種可能超自然嘅力量，就係有個可能上帝或者一個神或者某啲神 命運咯、或者 命運之神咁樣決定你係愛上佢嘅，決定你係揾到呢份工嘅咁樣，就唔係呢個意思底下嘅決定論，而係純粹一個自然上面因果律上面嘅決定論，就同可能一般講嗰種可能以為有一個。關公定有個 關公唔做呢個工作， 我唔熟呢啲，所以 月老啦，係冇 月老啦，或者即係丘比特咁樣決定你係中意佢就唔係呢個，只不過係宇宙大爆炸開始之後一個個 event 接一個就決定我哋。 我不過有同一個經驗，即係有啲人覺得啲嘢整定，但係慢慢啲就加咗嘗試唔用嗰啲超自然嘅解釋，就揾翻點解我哋仍然會覺得即係一方面覺得自由啦，但仍然會覺得有啲係整定咧。咁佢哋就慢慢係從比較唔用超自然力量嘅角度去説明點解啲嘢係整定。就係、是、用頭先個講法咯，因為有所謂自然法則加埋初始條件決定咗啦，就變咗啲嘢唔不得不如此發生，就唔到我揀咯。 係、 其實 嚇、你講先。 其實我覺得點解佢哋會由嗰種好似命定嗰種講法去到呢、這個causal determinism， 其實同科學嘅發展都有啲關係嘅。 我正想講呢。 係啦，因為即係有 Newton 嘅嗰種mechanical 嘅計算方法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好似覺得咧，如果你有即係當科學發展到咁樣，咁你好似可以計到曬啊，有角度，有energy， 你好似可以計到曬下一步會 發生啲咩事。咁樣嘅情況下，你就會越嚟越覺得好似我有咗一啲自然嘅律則，然之後我知道個初始嘅因，我慢慢就可以一步一步咁計算曬後面嘅果，就慢慢會變咗偏向 causal determinism， 而唔係話有一啲外在於我哋自然律則嘅力量去控制咯。 其實甚至乎即係準確嘅時間，我都唔係好講得出啦，因為我唔係好熟嗰啲真係即係科學， 即係科學家唔係科學史家嘛。 哈哈，即係牛頓咁，佢咪即係大約十八世紀咁，即係17、18世紀， 十七世紀 係啦，再咁其實在未有他那套咁嘅數學法則去叫做預測一啲嘢之前，其實大家都已經可能用一個比較 qualitative 嘅一種 statement， 即係佢一啲因果定律嚟去嘗試重新去建構佢哋對世界嘅認識。啊，即係其實即係呢樣嘢問翻你哋啦。其實好應該喺呢度之前嘅世界咧，似乎大家就比較中意，尤其是我諗喺歐洲世界啦，就將呢啲邊個決定嗰啲嘢擺咗喺神嗰度。即係基本上就個所謂命定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話，呢個係個 God's will 嚟嘅。咁然後就所有嘢發生都喺呢一個神嘅掌管之中。咁但係到後來都係一個咧，人類對自然慢慢探索、認識得越嚟越多嘅過程咧，我哋就揾到越嚟越多呢啲因果關係嘅元件，甚至乎將佢砌成為一個越嚟越大嘅系統。咁你話如果數學上面好早嘅？你嗰啲歐基里得幾何咁，其實嗰套咁樣嘅公理系統已經係一個好好早嘅一套即係邏輯系統，嘗試去建構一個對平面幾何嘅認識咯。咁當然就去到牛頓嘅時候，就係喺嗰個尤其是力學嘅現象甚至乎唔係淨係地面上見到啊，甚至乎喺天空上面嗰啲咧，又會即係又有一個再深刻啲嘅進展。 天空上面即係星體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天文學真係文。你數數牛頓力學，你除咗即係以前我哋讀嗰啲咩一二三定律嗰啲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噶嘛，就係嗰個萬有引力定律噶嘛，咩嗰啲咩 GMM 除 R square 嗰類咁樣嘅嘢咧嚇，咁嗰個就最重要嘅就係、有人就攞佢嘅呢一條式嚟去預計到哈雷彗星真係76年後又翻嚟啊嘛咁其實由呢度開始咧，就真真正正啲人睇到嗰種數學物理嘅力量係點樣可以知道初始條件，就可以決定到即係以後嘅嘢咯。 好，咁我哋呢節好快咁樣定義咗因果決定論係乜，同埋佢同科學嘅關係，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到，其實呢個牛頓嘅嗰套力學或者物理學，係似乎提供咗一個好強嘅證據或者信心，令到人係相信啱啱講嗰套因果決定。 即係牛頓之前嘅世界就我講啲嘢有幾快有幾慢，咁就好主觀去諗嘅啫，即係任你噏嘅啫。你覺得快，可能佢覺得慢。咁我大家就由一個即係目視嘅一個經驗嚟去評價一樣嘢快定慢啊，自己拎下重定輕啊。但係牛頓開始咧，啲嘢就全部要定義佢個量，然之後咧就定義到呢個量，我仲要可以標準地測量到，再加埋牛頓嗰堆咁嘅法則咧，咁呢啲嘢擺落去一計，熬一熬出嚟嗰個數字係咁就係咁，而且就合乎現實嘅描述。咁於是乎就忽然之間令到啊啲即係物理學家咁樣啦，即係嗰陣就唔應該叫物理學家，嗰陣就得自然哲學嘅啫，係啦。咁就令到我哋覺得，我哋對世界認識原來就係話，只要能夠掌管到背後嘅法則咧，我係好似可以將原本交俾神嘅角色咧，可以自己 take up 咗一部分。咁啊，開始有啲覺得我自己有權有用我嘅智慧去預測決定到一啲嘢咁嘅諗法。 我問問多一句就係、是，咁所以係咪牛頓其中一個最大嘅貢獻就係將嗰啲自然法則用數學或者量化咗嚟表達佢，咁就可以好準確。 可以話係啦，即係佢就係純粹揾一個數學方式嚟表達咗佢，即係將嗰套原本因果，尤其是物質行為嗰個因果關係就數學化咗佢。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好多嘢有因果關係㗎嘛，即係你打唔打我一巴呢啲咁諸如此類，我冇得罪你呢啲咁嘅嘢。但係好多時呢啲嘢你係可唔可以量化到呢？我可唔可以量化我嘅情緒、你嘅情緒，然之後擺落一條色度，然之後去預計下一刻你會打我一錘咁樣咧？我永遠估唔到㗎嘛，可能大家好開心你都打我㗎係咪嚇咁？但係喺嗰個物質世界度咧，呢、这個量化行為就率先有突破咯。咁可能就係因為物質世界本身有一啲個嘢係本質上簡單一啲，比起人類世界，咁係一個 易啲量化， 係啦，易啲量化，咁又能夠去做實驗，不停地重複，去反覆驗證，咁於是乎我哋就可以揾到一個法則 所以我估量化其中一個啦，即係如果哲學史都會講即係自然哲學嚟噶嘛，嗰陣時叫通常就會話係由呢個伽利略開始嘅，即係用嘗試用數學加幾何嘅方式去描述自然世界裏面運作法則， 即係嗰啲速度可以定義， 係啦，可以定義到，跟住之後計，即係牛頓力學係最明顯嘅，我覺得，即係三大法則嚇，加埋頭先講萬有引力嘅定律係嘛，兩個物體佢中間互相嘅重力。吸引力系几多啊？可以计到嘅喎，系嘛？ 所以你初中、高中学 physics 第一件事咪学嗰啲乜嘢咩 S 咁 U T 二分一二次方 程 嚟 讲，系啦，即系呢啲。唔系，你冇学过嘅，唔系嘅。正常嚟讲，你冇学过。 之类咯， 系啦系啦。但你可以计到嘅，而数学量化其中一种。但我估唔止嘅，即系成个我哋都可以话系由所谓培根开始咧，有个研究自然科学嗰个自然世界个方式都唔同咗。一来量化啦。第二就係所謂嗰個科學方法嚇，就先哲學都 high 過嘅，就係、是、用觀察嘅方式，即係以前咧，即係喺呢個文藝復興啊，或者所謂科學革命之前咧，可能係要追溯到譬如佢嚟睇聖經啊，或者覺得係最終嚟講都唔係靠人類嘅觀察同埋做實驗去揾嗰個自然世界規律。但係除咗量化之後，就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所謂用自然科學法則咯，就係、是、譬如自然科學嘅方法，譬如舉個例做實驗啦，不停 repeat 啦。就至揾到一條法則，如果唔得嘅，錯咗，你換個理論，改一啲嘢，繼續把握翻，追翻嗰個 observation。咁呢一個整個世界觀咧，就係由呢啲咁嘅方法慢慢建立出嚟嘅。咁最終但係揾到嘅答案咧，就好得意嘅，就係佢最終就係一個所謂機械式嘅世界。係啦，就係唔需要再訴諸於咧，譬如有冇上帝意志啊等等嘅超自然力。 呢個世界咪一個齒輪，一個鐘，即係一個齒輪鐘咁樣嘅運作方式咯。嚇，咁其實咧，去到即係一啲法國嘅數學家，譬如你講到 Laplace 嗰啲人咧，佢就譬如話就開始將呢啲我哋對科學僅有嘅認識。尤其是喺力学嗰度啦，咁尝试归纳一啲，就系话我哋去认识呢个世界嘅时候，譬如话咩嘢为之，即系为之，我决定到咧，咁佢就话如果存在住一个咧无上嘅全能全知者，能够帮我将呢个世界上嘅呢刻所有个状态作一个 snapshot， 全部一次过度晒落嚟，跟住再摆上一啲嘅定律之后咧，我就基本上下一刻嘅嘢，我就可以全部知道晒噶啦。咁呢个就可以话比较初代嘅一个。即係決定論嘅定義咁樣，其實幾接近我哋而家諗法嘅。咁不過佢就仲有借住一個概念，就係、是、一個全能全知者嗰個概念。 但我想問啊，咁啲嘢係可以計到出嚟啦，或者有個可以量化嘅自然法則去決定到啦。但係如果翻返我哋一開始個問題就係、是、同我哋有冇自由嗰個問題，會唔會其實係冇衝突嘅咧？即係啲嘢係被決定啫嘛，唔代表我唔係自由㗎，唔代表我冇自由意志㗎。 係啦，即係而家就好似就係、是。我知道你心情，我知道你心情嘅定律，我就计到你下一刻所有决定。 咁系咪就冇咗自由意志咧？自由意志个冲突会喺边咧？可能有啲观众未必 get 到。 我觉得首先我哋大概我哋对自由嘅理解咧，之前系我哋有咗做选择啊嘛。嗱，无论之前系点样啦，去到呢一刻我都有个选择权啦，我可以拣我举起只杯或者我唔举起只杯。嗱，咁个问题就系咧。如果我哋頭先講嗰啲因果決定論係真嘅話咧，喺我出世之前發生嘅事啦，甚至好遙遠嘅事，已經決定咗我今日係舉或者唔舉嘅話咧，咁我冇得揀嘅喎。即係諗下，我覺得我有意志，我有得揀啦。咁但係如果因果決定論係啱嘅話咧，即使我只係一部純粹嘅機械，我都係會即係我當我真係舉起咗隻杯咁樣啦。咁我仍然都係會我舉起咗隻杯咯。就唔會有一個話，我就算我有個意志，我知道咧，我可以做選，我覺得自己可以做選擇嘅。咁但係咧，呢一個嘅意志咧，對實際上個世界、物理世界發生啲咩事咧，係冇影響嘅。因為點解會咁樣發生？點解會舉隻杯咧？就因為之前嘅決定咯，唔係我揀嘅。就算冇我都冇問題嘅。即係就算我冇我嘅意志咧，都唔會對個世界都仲係舉隻杯咁樣咯。 又或者 我頭先，我都仲有一樣嘢想講，因為咧頭先智宏好似講到話，其他物質世界咧好似好容易把握咁，佢好似有少少 intention 想話人好似會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其實我諗其實佢嘅諗法係其實人，如果我哋進一步推論，人其實都係物質世界嘅一部分嘛，甚至我哋唔講一個成個人一個。body 咁樣有一啲 action 啦。如果我哋再做一啲仔細嘅 study， 關於人嘅 biology 啊、physiology， 咁其實嗰啲原子啊嗰啲，其實可能喺一即係你可以用一啲law 可以把握到，即係有一啲實驗，甚至話其實會發現到 你做一個行為之前咧，佢之前已經 detect 到你個腦裡面嗰啲signal。咁喺咁樣嘅情況下，似乎我哋已經用嗰啲律則已經可以把握曬我哋嘅行為，咁我哋就更加唔可能出現一個有自由意志嘅情況。 你講好出名嘅 Libet experiment， 係係 係。所以我補充一句就係兩個 point 啦。第一個 point 就係、是，所以某意思上有啲人會問，喂，但都我決定啦，係嘛？用翻清淡講就係、是。其實你就算有決定都好啊，即係你都用大腦做決定啦。我哋當係，似乎都係啦。我哋而家研究到，我哋呢個大腦嘅決定咧，佢就係物理世界一部分啦，物質世界一部分。嗰、那個決定呢個 process 本身都係被決定，即係等啲呢個決定之前有其他嘅先決條件，加埋嗰啲自然律則咧，就令到我會有嗰個決定。所以你有嗰個決定都唔係你決定。 所以 in a sense 其實有啲似機械人咁樣， 係啦， 即係或者就係純粹就係我哋而家未有足夠嘅智慧去將我哋腦入邊嗰啲咁嘅神經元之間點樣傾偈啊，點樣做決定嗰樣嘢去揾出嚟。即係可能有一日就係話，如果我真係一個好堅決相信決定論嘅人，我就會話：，我哋其實只不過未有足夠智慧掌握嗰套咁樣嘅大自然規律、腦入邊嘅規律，甚至乎人同人之間嘅行為嘅規律。但係當有一日如果掌握到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我知道用個即係 MRI 掃一掃你個腦，知道曬你腦啲黑嘅狀態咧，咁再加上我揾到嘅即係自然法則咧，我就基本上可以即係知道曬你未來想 乜嘢。但我估就交特點就係在於，就算而家唔知具體個腦點運作都好啦，唔知啊，而家係即係科學上未揾得曬嘅。但我哋起碼信兩個，我哋覺得有兩個前提似乎係合理嘅。第一就係呢個世界係物理世界裏面係有啲咁嘅自然法則，係緊局嚟嘅，即係有呢、這個譬如某個因用某個果，物理世界按照啲自然法則變化嘅。呢、這個似乎我哋覺得係好嘅，應該係啱嘅。而第二就係我哋個腦咧，即係我哋做 decision 嘅嗰個器官啦，都係呢個物質世界一部分。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是、我腦無論做啲乜嘢決定，有啲咩 process 喺裏面發生咧，都係按照嗰啲物理規則而發生噶嘛。即係只要你相信有物理世界係有物理法則，而同一時我哋大腦係物理世界嘅一部分咧，你就走唔甩就係就算我哋唔知道具體個 process 係點，決定我哋嘅決定，但係咧都可以相信咧，我哋個大腦嘅決定咧都係 according to 嗰啲自然法則而運作。咁嘅話都係達到結論嘅，就係、是、我哋個腦嘅所有決定咧都係被決定，因而其實冇所謂，即係如果咁講就係威脅到我哋自由意志，冇所謂自由做決定咯。 咁所以個意思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是？頭先 Man 姐提到話，智雲好似預設咗有人同埋自然世界分別，但其實啱啱解釋清楚就係其實冇嘅，只不過人 將個人作為物質世界， 只不過複雜啲啫。我哋哈雷瑞斯而家就已經 predict 到啦，但我下一句講咩説話咧，好似暫時未 predict 到啫，只不過係暫時。但嚴叔就再進一步補充呢、這個原則上其實係做到嘅，我哋相信。咁如果係咁咧，就會翻好似啱啱清濫所講啦，就係、是。咁咪我而家講咩，其實係冇得揀。 即除非你唔相信自然世界有物理法則咯，有啲永恆不變嘅，又或者你唔相信人物理 完全係物理嘅一部分咯。即我哋之所以咁樣覺得，就係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做咩決定就係個腦啦。咁個腦係物理嘅物質啦，講到尾都係一啲粒子啊、原子嘅構成啦。而呢啲粒子、原子其實全部都係由一個決定，即係有決定論式嘅自然法則決定咗嘅咯。咁即係只不過計算好複雜啫嘛。但係咧，原則上嗱，我哋知道呢粒原子咁樣去，跟住會發生啲咩事，我做啲非常複雜嘅計算之後咧，原則上咧，我就會知道你成個人隻手會點樣喐啦。 咁呢個我要提一個，即係譬如提翻阿達拉卡波帕嗰啲出嚟啦。咁即係佢當時佢自己都有諗呢一類，究竟哇，如果啲決定論啲科學越嚟越猛、越嚟越勁嘅時候，咁係咪我哋真係個自由意志就被即係壓迫到唔知去咗邊一度咧？咁佢自己有一個觀點就係話咧。佢會認為個思想世界有另外一套法則嘅，咁 which is 一個作為一個科學家，我唔係好認同嘅。 其實哲學家大會睇上都唔認同主流嘅意見裏面， 係啦。但係因為如果你係要接受咗呢一個思維世界屬於另外一個 world 有另外一套法則嘅時候咧，佢唔受我哋呢啲物質行為即係嗰去掌管嘅時候咧，咁於是乎個自由意志就可以喺嗰個位度保留落嚟啦。咁嗰個思維世界，你 name 佢叫做一個靈魂世界又好，神俾你嘅意志，即係神吹俾你嘅一口氣，點都好。咁、那個自由意志就都要用一個超自然嘅一個方法嚟保留落嚟。咁但係即係但係好得意嘅。如果你問好多科學家，做科學嘅研究生又好，點都好咧，其實大部分嘅咧，大家都會自己感覺自己有自由意志。即係呢樣嘢似乎有自由意志嘅嗰樣嘢，同我哋頭先講嗰堆話啲決定論越嚟越勁嗰樣嘢咧，係好 counterintuitive 嘅。咁於是乎，我哋就成日要諗啊，究竟有冇辦法可以喺唔需要引入超自然世界之下，都揾到一條出路，係令到我哋睇到呢啲科學嘅嘢，同埋呢一個我哋自己信睇到嘅一種自由意志嘅一個表象，係可以融合到出嚟嘅咧？咁 科學家咧，其實一路以嚟冇咩答案嘅。但係係一路要講到去二十世紀嘅時候咧，原來即係我自己睇翻先發覺，原來係一回咁嘅事。去到二十世紀中期嘅時候咧，正當啲科學家都仲好有信心，就是、不停地揾啲自然法則嗱，去將自由意志嘅問題掉開先，揾啲自然呢啲咁嘅自然世界嘅法則去探索多啲嘅時候咧，佢哋發覺原來一啲佢哋對過往呢一套傳統咁簡潔嘅呢套決定論嘅諗法咧，原來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咁、其中嘅問題就係話咧，佢認為自己嘅預測能力嗰度咧，出現咗好大嘅變化。 咁所以我哋呢一節就好似已經將自由意志抌開咗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緊科學家同埋哲學家可以點樣拯救翻自由意志。歡迎翻嚟第三節嘅哲學有界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咗牛頓力學嘅興起啦，點樣令到好似自由意志被殺死咗咁。咁但係最尾咧，志雲又提到咧，其實科學有啲新嘅發現咧，或者近年近代嘅發現咧，又好似可以令到自由意志嘅存在會多咗信心咁樣。咁志雲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有啲咩發現？ 我講其中一種學説，一種諗法啦。但講少少故事嘅緣起先啦。咁其實咧，即係你話類似 Karl Popper 啊、Russell 佢哋咧，對於嗰個決定論嗰個點樣定義嘅諗法，佢哋冇停過步嘅。咁Karl Popper 佢亦都嘗試去為決定論去下嗰個定義嘅，咁佢就將先前 Laplace 嗰啲掉開咗，佢覺得我哋唔需要有個全能全知嘅上帝一個在上者嚟去知我哋，即係嚟去了解我哋而家呢一個物質世界運作，佢就純粹就話咧，只要我哋人有足夠嘅智慧去了解呢個自然世界嘅法則。哪怕佢唔夠足夠嘅智慧了解所有全部嘅時候，我哋揾到一個比較弱摸嘅一個定律，我哋度到呢個參數度得比較弱摸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喺控制喺一個誤差範圍之內嚟預知呢個世界。咁講得簡單啲就係話咩咧？譬如我揸住條牛頓力學嘅色，但係你入個數字係 1.33， 你度到個數字係 1.34， 爭少少，但係都唔緊要，最後出嚟嘅結果咧。都就係一個可以被控制嘅範圍之內，嚇咁即係嗰啲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嗰啲咧，就唔需要擔心嘅。即係話我哋測量嘅時候嘅誤差，同我哋最後出嚟嘅誤差咧，都喺我哋決定範圍之內。 雖然1.33、1.34喺香港考試嗰個答案嚟講就唔同啦，要小數嘅兩個數你飛去就唔同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純粹考試，即係考評局自己的規矩啦。咁即係呢個咁嘅 Karl Popper 呢個諗法咧，其實好流行咗好耐嘅。即係一路就覺得係咯，咁我哋科學盡量知得幾多咪得幾多咯，咁嗰啲誤差我控制範圍之內咯。咁但係直至到去到二十世紀中左右啦，咁其實關於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天氣預報嚇，咁要提到 Ed Lorenz 佢嗰個發現。咁你入嗰啲天氣數據咧，你總係要知道今日嘅天氣狀況，你嗰啲觀測站度到幾多風速幾多濕度幾多温度幾多，咁然之後就擺入去嗰啲流體力學公式。咁然之後嗰啲式就唔係用手計嘅，用電腦計嘅啫。咁然之後咧，佢幫你預測聽日嘅天氣狀況咁樣嚇。咁而家你睇天文台，佢預測到七日九日啊。咁但係其實你發覺第七日、第九日啲嘢都成日變嘅，近嗰啲就好清楚。 近嗰啲都成日俾人鬧喎。 係啦係啦， 今日落雨，今日落雨都可以冇啦。 成日俾人鬧啦。 咁背地裏嗰套自然法則就係一套你可以理解做一套物理公式啦。咁其實都係流體力學嘅公式。咁啊，即係嗰啲讀氣象嘅人就會好熟呢啲咁嘅嘢。咁我哋就需要將我哋度到嘅一啲參數擺落呢條公式，就幫我預測聽日的參數是如何。咁啊，於是乎就報咗聽日嗰啲温度濕度係幾多。咁佢開頭就覺得，嗰啲四捨五入呢啲嘢就我都個電腦都唔俾我入咁多個位，咁我就四捨五入一啲啦。 少少誤差唔緊要啦。 少少誤差唔緊要啦。咁我就估其實之後啲誤差都係喺我哋控制範圍之內。咁我可能個日數擺後啲，個誤差咧就成正比地去增長嘅啫。咁冇乜所謂啦。咁但係後屘發覺唔係。原來就係去到某一個日子之後咧，嗰、那個誤差嗰、那個增長咧，係超乎我哋原本嘅預計。即係你以為嗰、那個誤差可能係喺 input 嘅時候有一個單位誤差，出嚟就對應翻只有一個單位嘅誤差。但係原來喺呢啲天氣系統入邊咧，呢樣嘢唔啱嘅。其實後來我發覺唔止天氣系統添，好多你譬如嗰啲傳流啊嗰啲咁樣嘅系統，尤其是我後來發覺呢叫混沌現象。咁喺呢一度，我哋發覺咧，原來嗰個嘅即係開頭測量嘅誤差， 即係就算開頭好近都好啦，後來就開頭差之毫釐，後來就謬之千里。咁於是乎咧，就算你中間已經好有信心掌握到一套公式嘅話咧，你對將來嘅預測性可以好快消失。 但係咧咁樣聽落去咧，似乎咁只不過係好似係因為我哋把握得唔夠準確咧，令到我哋冇辦法做到預測嘅喎。咁但係咁樣點樣？但如果背後啲 causal law 依然喺度，似乎嘅話，似乎我哋如果可以把握到啲準確嘅數據，咁我哋理論上係可以做一個真正嘅預測噶嘛？咁似乎好似唔會同決定論有太大嘅衝突。 咁嗱，即係我會咁講啦，佢會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依然可以揸住條色去聲稱自己決定一啲嘢。但我哋要將開頭個誤差鏈到好緊，先能夠令到我哋嘅預報能力咧有少少嘅提升。即係話咧，嗰個預測能，即係你嗰條色揸住條色，係咪代表你有一個絕對預測能力嘅呢樣嘢咧？就鬆咗好多啦。即係以前我哋就認為好舒服地揸住條色咧，我就有好幾乎係無限精準預測能力嘅。但係自從咧就係我哋發現呢啲混沌現象，而且都慢慢喺數學上面剖析咗，究竟世界上面尤其是物理世界上面邊一類嘢係屬於能夠表現到混沌，邊啲系統係唔會表現到混沌，我哋將佢分清楚嘅時候咧，原來發覺好多嘢咧，我哋個預測能力係被削弱咗好多嘅。咁其中一種甚至乎就係話咧，人嗰個思維，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問我，究竟有冇一堆公式、一套定律去幫我去掌管住我嘅思維活動啊？咁如果我作為一物理人，我就諗可能都係由啲電磁理論入手啦，因為我哋嗰啲所謂咩腦電波信號啊，或者個神經元運動啊，都係一啲生化過程入面牽涉到嘅，可能不外乎係一啲電磁作用嘅嘢。咁嗰套電磁作用去將我咁多個神經元嘅行為去擺埋一齊嘅時候，出嚟嗰個系統咧，就一定唔係一個好簡潔嘅系統嚟嘅，就嗰啲一定係高度我哋叫非線性嘅系統。咁其實對於天氣預報系統，同埋好多其他能夠湧現到混沌現象嘅系統，甚至乎喺我哋天文學入面三體運動嘅呢啲咁樣嘅系統，其實都係屬於一啲咧非線性嘅系統。 可唔可以咁樣嘗試用一個 layman 嘅角度整理自我啱啱講嘅？因為而家似乎拯救自由意志個方案係咁嘅，就係頭先第二節你就話有啲人想拯救自由意志咧，似乎不得不預設一啲超自然嘅領域。 但呢個都掉開， 呢個就掉開咗啦。 但係超自然嘅，即係起碼心靈獨有嘅領域咯， 唔係要外在於自然 心理學有一個心理學法則，心理學嘅縮公式咁樣。 咁而家智雲嘗試就話，其實 within 個自然世界咧，有啲領域咧係會有所謂運動現象、 混沌 現象、混沌現象就係測唔準嘅。 係 好大誤差嘅會有，咁似乎人會唔會都係呢個混沌現象嘅呢個領域入面嘅話，咁似乎用呢個方法， 即係講得簡單啲，其實如果思維本身就係一個混沌現象結果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就係可以幫我理解到點解係一個咁有決定嘅世界？我哋個腦大家都係嗰個物質機器，但係最後出嚟可以大家諗嘅嘢可以千變萬化，無可預測嘅咧嚇。即係其中一個極端啲嘅例子就係一對孖胎。即係佢同卵相包嘅，由開頭你湊佢所有環境，俾佢嘅教育，甚至乎你邊個鬧佢打佢擺環境，你盡量 keep 得有咁緊得咁緊。 打佢嘅時候角度都一樣打， 係啦，咁啊 鬧佢聲量都一樣咁樣鬧嘅。 係啦，咁令到 keep 住所有嘅初始條件都一樣。咁但係咪就代表住咁冇錯嘅？可能喺短期內佢哋會同一個undergrad degree 畢業， 都唔短期嘅咯， 你 keep 咗廿幾年咁做。 不過你話揀邊一堂？ 唔係對於物理世界嚟講好短期啫。 係啦，但係你如果純粹將佢哋呢一個咁嘅湊孖生細路嘅系統都睇成為一個好物質行為，有一套數學公式嚟掌管曬佢嘅時候咧。根據混沌現象咧，因為呢個係一個極度非線性嘅系統，你之後稍微放手少少咧，佢哋就已經係各行各路，好似有自由意志咁樣 嘅。我覺得會係，其實呢個混沌現象嘅系統其實係解釋咗點解我哋會有一種感覺係我哋有自由意志，雖然我哋係一個 deterministic 嘅 world，但係咧其實我有睇過一個講法嘅，有啲人係會想將量子物理同埋混沌現象一齊嚟用，嘗試去解釋點解我哋會有自由意志嘅，因為量子物理就話有呢個測不準嘅現象，亦都會有啲即係 佢有啲 random 嘅元素開頭，咁所以就幫我理解點解有 random 嘅結果係啊。 係啦，咁佢話因為我哋開頭咧嘅元素已經係 random， 咁跟住如果你加埋混沌現象，咁你就更加後面嗰啲都 predict 唔到。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 因為 我會有一個問題，如果你只是用量子力學的話，因為你 basic level 的那種 random 其實未必代表一個 higher level 的 random 的嘛，即係係咯係咯，因為如果 但如果我哋唔講量子力學住咧，即係我如果你成日 focus 淨係純粹運動， 我一陣跳翻量子，係 啦，一陣跳翻量子力學，即係純粹運動依個 level 去討論咧，即係當冇量子力學先啦。 咁我會覺得只係解釋咗點解我哋會有自由意志嘅感覺，而喺一個 deterministic world， 因為運動現象依然係一個 deterministic 嘅世界，係一個被決定嘅世界嘛。但係因為我哋最basic 的地方已經有少少不同，我們已經是預測後面的數據已經很難預測的話，這樣我們就會有一種，因為我們一些初始條件的不同，就會有一些我們好像有一種啊，我們有很多選擇的錯覺咯。 不過這裡都要 補充一點，其實就是這一種叫挽救自由意志的方法呢，其實都是被命名一種叫雙融主義的想法來的。即是它不是說一個主流，亦都不是科學上說真的解釋，即是叫真的解釋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咁即係提出呢類咁嘅諗法，咁其中有一位咧，佢就好出名嘅，佢曾經跟過去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嘅嗰位科學家去做研究嘅即係佢嘅學生啦。咁啊 Christoph Koch 咧，佢就提出咗啲叫 neural correlate consciousness， 即係佢覺得我哋湧現到出嚟嗰個有意識嘅嗰個現象，甚至乎意識以下嘅自由意志嘅行為咧，咁原來都係由一個有個物質因，然後就透過呢一個運動現象咧，嚟幫我哋將呢一個物理定律同埋呢個自由意志係相融起上嚟咯。 但係我有個問題嘅，就係運動理論咧，好似似乎講嘅就係我哋不能夠從一個我哋對於初始條件嘅把握，即係除非你係完全好精確嘅把握啦，但我懷疑科學上可能都未必做到嘅，係啦。咁你可以 嘅位就係喺量子力學就 有測不到嘅限制嘅，係啊。咁喺呢度似乎我哋知道嘅，即係佢俾到我哋嘅 lesson 咧，就係預測唔到嘅，喺佢某個位就預測唔到嘅。 就算揸條式都冇預測性嘅，可以。 係啊，但係個問題係我哋本身對於自由意志嘅 conception 咧，係唔係在於我哋自由？就是我哋嘅行為係不能夠被可能被其他人預測嘅，甚至我自己都冇辦法完全預測到嘅。 甚至即係你意思可能係連公式都冇得揾嘅，會唔會？ 係啊，但係我想問嘅問題係，其實我哋對於自由嘅理解其實未必就係不能夠預測嘅。所以如果你問我個，我好懷疑咧，就係究竟運動理論係咪真係能夠拯救到自由意志咯？ 因為我咁補充啊， 或者未必需要用運動理論啲， 或者唔係唔知需唔需要，用咗都幫唔到手。 可能唔關事啊。 因為如果用哲學角度嚟講咧，要分兩個 level 啊。一個 level 我哋叫知識量嘅 level， 就我哋知唔知可唔可以做唔到預測啊？咁我哋知識量 level 做唔到預測嘅。但我哋一般喺哲學裏邊講決自由自由意志決定論咧，係講緊我哋叫做存在嗰個 level， 即係啲嘢嘅嗰個 level， 就係有啲嘢咧佢 deterministic 嘅。咁如果自由意志係講緊咧，我哋真係喺啲嘢嘅 level 上面咧，我哋唔係被決定，我哋嘅決定要自己 freely 去 make 嘅，而唔係一個俾其他之前嘅嘢決定嘅一個 decision 嘅話咧，咁就算我哋如果又被決定啦，不過就算知識另一個 level 咧，我哋因為頭先嗰啲混沌嘅原因，令到我哋 predict 唔到、把握唔到嗰啲變化嘅法則都好，我仍然被決定嘅，即係所以有機會就係混沌理論即係講緊知識另一個 level。但系咧，自由意志系讲紧存在另一个 level， 而存在 level 似乎都仲系我哋被决定。咁于是运动理论就救唔翻自由意志咯。如果咁讲， 咁我哋下一节继续讨论究竟自由意志有冇可能俾科学家同哲学家拯救翻。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讨论咗运动理论同佢系咪真系拯救到自由嗰个关系啦。咁啱啱 Man 姐咧其实已经喺节中间就引入到量子力学啊等等呢啲。咁我哋呢节最后就想讨论呢啲。严叔帮我补充啦，我做我做一个文科仔做咗三节主持已经好紧张。 所以你用咗三个钟嚟喺我逼度解释俾朱文听，头先一节倾咗啲咩噶？ 咩叫点线面先？ 能够喺你节目讲出量子力学四个字，我都觉得好光 嘅。因为我啱啱先讲到就系、是、似乎点解我哋即係以哲學嗰個理論嘅角度嚟講咧，就似乎運動理論咧未必係可以嗰個意義下救得翻自由意志、因為我哋會覺得運動理論講嘅係咩咧？係講緊 prediction 嘅問題，係講緊知識嘅問題，就係、是、我哋因為初始條件爭好少咧，過咗好短時間咧，就會有一個叫做 exponential growth in error， 就係去到完全把握唔到佢之後會點啊 ，predict 唔到啊，就冇咗 prediction 嘅能力。 但係對我哋嚟講就係、似乎唔係我哋講自由意志，我哋講一個 level 嘅，係講知識嚟嘅 level， 我哋把握唔到，冇可能對佢有知識有 prediction。但係我哋講自由意志，似乎係講緊喺存在個 level 咧，究竟我哋做決定嘅時候係咪有啲之前嘅嘢已經決定咗我哋決定會係點？喺呢個意義下咧，我哋仍然可以話存在 level 咧係已經被決定咗啦，我哋 decision。不過我哋因為佢混沌啊嘛。所以咧，人腦都係一個運動系統咯，可能，所以 that's why 我哋做唔到 prediction， 對佢唔可能有任何合理嘅知識。咁但係咁嘅話，就似乎都夠唔到自由意志，因為自由意志唔係講 prediction 嘅 level， 而係講存在量嘅 level 咯。咁我就補充多句，就係頂志雲亦都 high 咗一個概念叫做雙融理論或者兼容理論啦。咁志雲頭先就話喺科學裏面唔係一個好 popular 理論，但其實在裏面好 popular。我甚至覺得佢係主流嚟，應該。不過佢就唔係用頭先嗰個方法嚟講。 佢因為科學上你就都係冇一個實驗去叫做驗證到呢 種論。係啊係啊，我明啊。但係所以就完全用第二個方法嚟論證，即係我哋喺我哋講兩句咧，就係 determinism 一般嚟講覺得威脅到自由噶嘛。有 determinism 係啱嘅，決定係啱嘅，自由意志就會冇噶啦咁。但係哲學家有啲方法去 argue 咧，其實自由意志咧係唔需要。同 determinism 咧係有 contradiction 嘅，有機會 determinism 啱咧，我哋都有啲方法説明點樣自由呢個概念都可以繼續係成立嘅咁。咁不過呢個就係唔係我哋今節會討論，不過帶嚟大家興趣可以 search 下。 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混沌理論只係一個知唔知道可能下個禮拜、下個月嗰日嘅天氣嘅問題，我哋未必知道啫。但係其實會唔會我作為一個文科仔就覺得原則上係只要你 input 得夠準確。就已經都得噶嘛，運動理論只係話佢差之毫厘就謬之千里。咁一開頭我 in 得夠準確，咁咪一樣係 keep 翻一個好決定論，即係有住之 道。係啦，呢度要提翻阿 Man 姐佢率先講咗量子力學嗰樣嘢。咁我哋點解要係決定論都要講到量子力學咁誇張咧？咁原來有角色嘅。又係基本上又係二十世紀同期發生嘅事啦。咁量子力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测不准原理吓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 我系真系好学科学听过咯，吓 我有睇过嗰集啦， 我睇咗几次噶， 系啦系啦，好多人睇嗰集，系啊，大家睇嘅真迹我记得，见字啊，即刻睇翻多次， 咁见字睇 系啦，咁测不准原理咧，佢讲嘅其中一个，我譬如举一个例咧，就系话咧，对于一个物体行动啦。佢會有一啲嘅量咧，係唔可以同時被無限精確地掌握嘅。咁譬如一個例子就係佢嘅位置同佢嘅速度。你可唔可以設計到一個實驗裝置，係令到咧我喺同一個時間點上面無限精確地掌握到呢件物體嘅位置同埋佢行進嘅速度咧？原來係有極限嘅。個極限就由測不準原理俾出嚟嘅。你如果好出力地去測得準另外一個咧，另外一個就 sorry 啦，你要犧牲曬另外一個嘅準確度。 佢無限大啊嘛，個 error 變咗。 係啦，即係你好精確地想測佢嘅速度嘅時候，你就犧牲咗佢位置。你好精確地測佢位置嘅時候，你犧牲個速度。但係好大問題就係咧，喺物理學上啊，如果你真係要將呢個物質或者啲雜物質佢嘅行為能夠去無限精準地預測嘅時候咧，你係需要呢兩個量都要無限地精準。地嚟去掌握到，咁但係測不準原理話俾我聽咧，喺嗰個極微觀世界嗰個層面咧，你應該唔好話極微觀世界，基本上佢對於所有即係所有呢個世界上嘅嘢，你都係要受呢一個咁嘅測不準原理去束縛住。咁一方面，我好希望我能夠完全做到什麼都不差之毫釐，嚟去令我去未來去有精準預測，克服咗呢個混沌現象俾我嘅限制。但係由呢個量子力學嗰度咧。就封咗我另外一道門啦。Sorry， 你連開頭能夠想做到所有嘢無限精準都唔得，有另外一個 principle 限制咗你。 咁係咪咁樣就我哋重獲自由啦？已經 係咪？是 是我覺得帶出量子力學同埋運動理論係有兩個重要點嘅。第一點就係如果你話啊，我淨係有量子力學，好似有啲 random 嘅嘢，咁係咪就已經可以解決到我哋有冇自由意志嘅問題？咁其實會有人問，其實一個你淨係粒子 level 嘅 random 未必代表我哋一個可能去到細胞 level 已經係唔 random 噶嘛。咁如果你加咗呢個混沌理論之後，咁你就會發現由一個最初始 level 嘅 random 可以係影響到一個 higher level 嘅 random 啦。 會有少少， 所以一定要配合埋混沌。 好似如果你淨係其中一樣都冇辦法解決問題，但係你如果配合咗兩個之後， 但係又係同唔係，我會話。不過大家嚴肅 話，我快講一句就係、是、再俾陳冇充就係、是。始終係兩樣嘢嚟，我覺得，因為量子力學去講測不準原理啦，同埋甚至會引入咗係喺最 fundamental， 即係當然由微觀世界開始啦，係個世界本身啦，呢個唔係知識論啊，喺世界本質上咧， 就係、是、有一種隨機性。有一種 測不準唔係我哋有限，係真係。係 測不準唔係因為我哋量度嘅技術方法有限。 而真係喺嗰個世界度，你揾唔到一個好清晰嘅軌跡嘅，係唔容許嘅。 係個世界個 nature 本身性質本身咧就係咁，所以就用翻頭先我嗰個區分咧，佢唔係喺知識量個層面，喺啲嘢個層面咧，係本身有一種 randomness 喺度，使得你係唔能夠測量到同一時間啦佢嘅 position 同埋佢嘅速度。 而嗰樣嘢本身會話咩咧？就真真正正就係嗰個物質本身嘅嗰個機率，嗰、那個機率佢。你可唔可以講到就係我拎起隻杯嘅時候，呢隻杯佢一路喺呢個空間行嘅軌跡，咁喺呢個經典牛頓力學咧係好清晰個軌跡嚟嘅，佢受住我俾佢嘅力同埋呢個萬有引力等等嘅因素去影響。但係去到一個微觀世界，或者係一個可能係比較多體運動嘅世界咧，你會發覺嗰、那個你冇權再問佢嗰 exact 嗰 trajectory 係乜嘢嘢。即係嗰年，唔單止你初始條件啦，係佢本身嗰個演進嘅過程入面咧，都變得差不準。咁量子力學嗰度咧，我會即係會咁講，佢引入咗一種叫做咧，要透過機率嚟描述世界嘅一個觀點啊。你講你唔可以講佢嗰個位置係乜，你大約只能講佢平均位置係乜，或者佢位置喺嗰個隨空間隨時間分布係乜嘢嘢。咁呢一度大咁講，佢依然係有一條式。幫我哋決定呢一啲機率開頭係幾多，就決定到後來應該個機率要係幾多。但係中間咧啲嘢就全部機率化曬啦，就會諗。 所以我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即係用 Man 之後講話就嗰個夾埋一齊咧，嗰兩個理論，我有啲懷疑，因為始終係講緊唔同 level 嘅嘢。運動理論係講緊，我覺得係知識量個 level 啊，而量子力係講緊啲嘢個 level 啊。當然頭先用志雲嘅講話就係、是始終個嘢 level 因為有量子力限制咧，使得喺宏觀想做測量嘅時候，始終會有一個門檻係你過唔到嘅。係啦，依、這個我覺得係嘅。但係即係始終個嘢嘅 level 嚟講，可唔可以由微觀嘅 randomness 最終引致到宏觀 randomness？ 呢個就第一個問題啦。 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嚇，即係我譬如我隻眼，大家雖然都睇到呢個光。但係，即係我哋嘅眼本身，你要去完全準確地理解我點接收信號咧，你都要用少少即係量子嘅嗰種觀念。同一個光對我哋眼睛嘅影響，可能喺個即係嗰因為嗰個量子上面一個隨機性，已經可能係有啲唔同。跟住可能已經引發到一連串喺我哋腦入邊點樣感受呢樣嘢唔同。咁既有嗰個外界感知個本質上嘅分別嚇，咁另外當然亦都有嗰、那個即係運動現象啊，同埋我哋腦呢個非線性系統俾出嚟嘅即係嗰種隨機性喺度。 但我估清楚應該都仍然會覺得咁樣係咪就代表有自由意志，都應該好保留。 我好懷疑。 如果根據你上一節嘅諗法係咯。 係啊，因為就算我哋。呢、這個世界，譬如如果量子力學啦，加埋測不準，我哋可能有時會話量子力學顯示咗呢個世界咧係非決定論式嘅，係啦。咁但係非決定論式得嚟咧，佢都有機率噶嘛？ 可唔可以解釋點解係非決定論式？我記得觀眾 或者我咁講，如果科學人講種決定論式，就最後就係得翻嗰條式，我係揾到條式嘅啫，係啦。但係嗰條式 imply 即係而且答案唔係機率啦， 係啦係啦， 係。咁但係即係可能佢非決定論式嘅意思就係話我計出嚟，我唔能夠計到嗰啲粒子。在某個 moment exactly 是哪個位置的、我們只能夠說它某個機率是哪個位置的，我最後所以因為不同的機率啦，所以最後出到來呢，我不能夠從一條式就知道我在某時某刻就在哪裡做什麼啦、所以我們說、這個世界是、非決定論式的，可能說但個問題就是非決定論式決定論式而已，但都有機率嘛， 是的，可能是機率上的決定機率， 係決定機率啦。 即係譬如我嗰、那個公式決定我 70% 喺呢度，30% 喺嗰度咁樣。咁但係自由意志係我有得揀啊嘛，即係如果顯示到我有意志，即係我嘅意志參與喺呢個物理世界入面咧，即係照計咧，我實際上啦，如果你做實驗咧，我幾時喺呢度，幾時喺嗰度咧？假設嗰個行動係 suppose involve 我哋嘅自由意志咧，我哋似乎可以係唔服從嗰個70-30% 嗰個位置噶嘛，即係哲學上有啲叫 luck objection 啊，呢個叫做係。但係如果咧佢最後做出嚟咧，喂，原來你做幾多次咧？嗰、那個比率概率咧，都係同計算出嚟一樣嘅。物理學70% 喺呢度，30% 喺嗰度，咁我都係服從某個機率啫嘛。即係由一個、物理定律揸住我一定係咁樣做，變成一個物理定律揸住我70% 咁樣做，30% 咁樣做，但係到最後都好似冇我嘅意志參與喺入邊喎。 咁嘅話就似乎都係救唔翻自由意志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即係喺在有討論嘅呢、這個，即係佢可能即係原本你諗法係咁嘅。就係、是、咧，決定論嘅世界啱嘅，決定論嘅講法啱嘅，即係所有嘢都由佢之前嘅初始條件加埋幾自然法則決定咗呢一刻會發生咩事。如果決定係啱嘅話咧，就似乎會威脅到自由意志，咁於是自由意志就冇啦咁樣。 咁於是有一個做法就係頭先類似智雲頭先嘅講法，就係、我哋慢慢透過二十世紀量子學嘅發展，發現喺啲嘢嘅層面咧，決定論可能係錯嘅。就先清啱解釋一個非決定性嘅世界入咗嚟，就原來啲嘢唔係喺初始條件就決定咗一定會點，而係按機率分布。如果機率係本身啲嘢嘅 level 裏邊咧有嘅性質嚟嘅，唔僅有你 predict 唔到咁簡單。咁咪好似打爆咗決定論咯，而決定錯咗咪似乎可以救翻自由意志，因為原本取消自由意志係決定論啊嘛。 因為決定論縮咗啦。系啊，唔話錯咗咧，即係會縮啦，冇先前咁要霸咁多嘢。 係啊，但個問題，清冷個回應就變咗係，原來我哋打冧咗自由決定論啦，唔等於就即刻改翻自由意志，因為 replace 嗰套決定論嘅咧， 都係機率版嘅， 係機率版嘅決定論，可以話係另一種意義下，將個非決定論式啦。咁係咪改翻自由意志咧，就於是就成疑咯？嗯，我唔知道智雲點睇。 但我有一個疑問，我諗觀眾都會想問呢個問題嘅，因為你話70%、30%，如果你唔可以勾曬呢樣嘢，就代表冇自由。咁其實好似會同一般人所諗嘅自由有啲分別，因為其實就算你話我可以選擇做啲咩，你都要服役於某種嘅物理定律嘅嘛。你唔可以話我而家想即刻瞬間轉移去英國就去到英國噶嘛。咁所以啲人會質疑你呢種咁嘅講法係咪真係話啊？咁就代表唔係有一個自由嘅 view 咧？ 因為事實上，我估好快回應就係、我估我哋咁樣諗啊。事後我哋個決定咧，即係話決定都係決定啊嘛。而家我發現個決定都係俾啲 random 嘅決定咯、所以決定都唔係我嘅決定。喺現實似乎都救唔翻。我估要回應就係、 其實我作為文科仔都想繼續聽落去，但我被決定要停喺呢度啊。下集再見。 好嘢。Thank you.